攻读罗马书第四章。那么我们对于按照血统做我们祖宗的亚伯朗可说什么呢？如果亚伯朗是由于行为成为义人，他就可以自夸了，但不是在天主前，因为经上说亚伯朗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给工作的人工资不算是恩惠，而是还债。但为那没有工作而信仰那时不前进的人负义之主的，这人的信德为他便算是正义，这才是恩惠。正如大卫也称那没有功行而蒙天主恩赐算为正义的人是有福的一样。罪恶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上主不归咎于他的人是有福的。那么这种福分是仅加于受割损的人呢，还是也加于未受割损的人呢？我们说过亚伯朗的信德被他算为正义，那么由什么时候算起呢？是在他受割损以后呢，还是在他未受割损的时候呢？不是在他受割损以后，而是在他未受割损的时候。他后来领受了割损的标记，只是作为他未受割损时因信德获得正义的印证。如此亚伯朗做了一切未受割损而相信的人的父亲，使他们也同样因信德而算为正义，同时也做受割损者的父亲，就是那些不仅受割损而且也追随我们的祖宗亚伯朗在未受割损时所走的信德之路的人。因为许给亚伯朗和他的后裔的恩许是他做世界的承继者，并不是借着法律，而是借着因信德而获得的正义。因为假使属于法律的人才是承继者，那么信德便是空虚的，恩许就失了效力。因为法律只能激起天主的义怒，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违犯。为此，一切都是由于信德，为的是一切都本着恩宠，使恩许为亚伯朗所有的一切后裔坚定不移，不仅为那属于法律的后裔，而且也为那有亚伯朗信德的后裔，因为他是我们众人的父亲。正如经上所载，我已立你为万民之父。亚伯朗是在他所信的天主面前，就是在叫死者复活，叫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那位面前，做我们众人的父亲。他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因此变成了万民之父，正如向他所预许的，你的后裔也要这样多。他虽然快100岁，明知自己的身体已经衰老，撒拉的胎也已绝孕，但他的信心却没有衰弱，对于天主的恩许总没有因不信而犹疑，反而信心坚固，归光荣于天主，且满心相信天主所应许的必与完成，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算为他的正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个人写的，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正义的人， 即我们这些相信天主是我们的主耶稣由死者中复活的人写的。这耶稣曾为了我们的过犯被交付，又为了使我们成义而复活。